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今天比昨天冷。这儿比那儿暖和。这本书比那本书旧。它比我瘦。二、这儿比东京冷多了。这儿比那儿凉快多了。这个练习比那个练习难多了。这条路比那条路远多了。这个歌比那个歌好听多了。三，明天比今天还冷呢。那儿的东西比这儿还贵呢。那个颜色比这个还好看呢。那个孩子比这个还胖呢。 扩展。一，欢迎你秋天来北京，那时候天气最好，不冷也不热。二，北京的春天常常刮风，不常下雨。